在睡梦中我曾辗转看不倦的脸，此刻向你倾诉我的思念。我要再次飞向你，飞向你的怀里，把我那倦了的心欢喜的泪流给你，渴望着靠向你，靠向熟悉的岸地，枯草一缕在我心里。我要再次飞向你，飞向你的怀里，把我那倦了的心欢喜的泪流给你，渴望着靠向你，靠向熟悉的岸地，枯草一缕在我心底。我要再次飞向你，飞向你的怀里，把我那倦了的心欢喜的泪流给你，渴望着靠向你，靠向熟悉的岸壁，枯草一缕在我心底，江水请别等我归。

些直到变老。 失也不会觉得